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， 就是把正直当作邪曲， 把邪曲当作正直。 两造诉讼人在官府打官司，是非曲直尚未确定， 生死定夺全在审判者的一句话，怎么可以随便的判决呢？ 现在却将曲直颠倒，这不是因为接受贿赂，就是徇私枉法，否则就是轻率粗鲁。 有其中的一种原因，怎么适合当官，处在百姓之上来裁定事情呢？ 故事： 从前有一位张某人在四川当官，经常以酷刑达到贪污的目的。 凡是审理百姓的诉讼案件，不管谁是谁非，能够贿赂的一方，虽然理屈也可以变成理直； 没有贿赂的一方，虽然理直也会变成理屈。当地人民都很痛恨他。 后来官做垮了，被罢回家，遇到了人命官司，儿子又不乖，家产竟然被花光了，他也染上恶疾而死。 从前有一位刘安民，在县衙里当小官吏， 因为他居心公正平和，而为百姓所敬重。 百姓若是有了诉讼案件，不会马上就告到县衙，必定会先拜访刘公，让他评论事理曲直，认为有无道理，然后再决定是否提出告诉。 而刘公答应了，就必定会负责到底，接受案件也不会推辞。 如果是理直，就赞许说 这件事理直，可以提告诉； 如果是理屈，就责备他说 这件事理屈，提告必定会败诉的。 因此全县的诉讼案件顿时减少了很多。 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考取功名当官，到现在还是望族。 赵石担任吴维州的教授。 吴维州在今天安徽省境内，教授是旧时府学的正教官。 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囚犯对他说， 我不幸被祖祥害死。 赵石说， 祖祥精通法律，操守又很廉洁，做事非常谨慎，怎么会冤枉你呢？ 囚犯说， 我的死虽然不是祖祥的本意，但是因为他一时的怀疑，导致了曲直不分，最后判我死刑。我的冤屈所以会造成，不是祖祥又是谁呢？我已经向阴府提出告诉，祖祥活不久了。 一个多月以后，祖祥果然死了。 在西， 近来攻讦他人的诉讼很盛行，就算不能够用道德来感化， 如果诬告人罪加三等的法律一旦严格执行，或许可以减少送案。 就算已经进行诉讼，也不至于有太多因为怀疑而误判的案件。最怕的是 法官左右原告的心意，随便的更改审判的内容，以鼓动诉讼的风气， 唯恐这种案件很容易就审完了啦。